歌。夜晚的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我是五周头， 想问天你在哪里。 晚上十点把灯光调暗一点， 我想问问我自己。 欢迎收听十点大陆机。 一开始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 我是黄国伦，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愿意为你，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心，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 城市的夜色又降临了，对吧？时间来到了22:07:05，欢迎各位亲爱的你们，各位亲爱的你，在这样的时间段打开收音机，打开你的各种可看视频的软件，锁定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收听收看正在为您音频视频同步直播的十点大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这个城市的心灵捕手，不不不，这样说太重了。这个城市的灵魂陪伴者，不不不，这样说太重了。这个城市的一个在深夜给你放好听音乐，默默陪着你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谢谢你们能来这里看我，来这里听我说的每一句话。其实每天晚上我都会放很多情歌给你，情歌两三首放到你耳边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种缓缓流淌的生命记忆。音乐的力量是无穷尽的，不管你是一位音乐爱好者还是音乐从业者，有音乐的世界总好过孤独。那么今晚呢，我们来说的话题其实很简单，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每天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听情歌说情话。每一位朋友对于欣赏音乐的风格不一样，那他听情歌的路数就不太一样，有的朋友喜欢听疗伤类的情歌，有的人喜欢听有一点花样年华的部分，有的人喜欢青涩，有的人喜欢忧伤。正是因为有了不同的个体，不同的人，不同的音乐类型和形式，才让我们对音乐有着极大的渴求。希望今天晚上我放的每一首歌，你都觉得这个男主持人品味还不错。跟我取得联络的方式有很多种啦，第一种你可以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FM98.2 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那第二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准时答录机，周准的准，时间的时，回答的答，录音的录，机器的机。希望你跟2000多位朋友一起成为我群里的好朋友，这个城市当中一起聊天的人。第三位方式呢，第三种方式就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周大准，你可以看到我偶尔发的生活的记忆和片段。第四种了，就是你可以下载花椒的 APP， 现在马上打开花椒，在那个小框框的圆圈里头搜索输入十点答录机，就可以跟所有的网友一起畅聊。我非常的感谢所有那些在晚上听看 十点打路机的朋友，有一个朋友叫做 LCCCCC， 他是学音乐的朋友，他说花椒的唯一用途就是用来听十点打路机了。哎，很好的一个褒奖，不错。当然也希望你发一点阳光的礼物给我，让我感到阳光雨露，让我充满正能量。看到了安安，看到了很多熟悉的朋友，还有大轩，当然还有宋温暖，还有所有群里的好朋友们。听情歌说情话是我很擅长的，也是我很愿意去做的一件事情。第一首歌会是谁呢？我们来听听看。我一直觉得邓紫棋是一个肺活量很高的女生，但我听这首歌的时候非常的喜欢她和欣赏她。 沉入海底，当一个人沉了迷，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那声再见竟是他最后一句。当一辆车消失天际，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在每个繁星抛弃银河的夜里，我会告别，告别我自己，因为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而相聚之间的距离。 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的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我们是同一类人。但是作为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我觉得这个 CD 卡壳这样一个事故我是不能忍受的，于是我果断的中断了后会无期的这首歌，叫做后会有期，邓紫棋。这首歌非常的引人入胜，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会想到一个极大空虚又充实的画面，真的是很矛盾又很直接，给我这样一个感觉。当一个人消失天际，当一个人找不到他的时候，你是真的找不到他了。我们看过了很多的爱情电影，分手拥抱，其实最最狠心的一次离开和分手就是关门声最响的那一次，你根本听不见他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你，就再也没有回来。每一首歌的创作背景都有很多，每一个音乐的制作人、创作人、词曲作者都有深刻的生活经历和爱情的体验。我至今不会相信一个生活极其顺利的人，没有任何感情经历的人，可以写出令人感同身受的歌曲。很残酷，对吗？大家都会想，哎呦，想要创作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必须要有痛彻心扉的经历。我的答案是一定的。谢谢那些把自己的故事有选择有比重的写进歌里的每一位喜欢音乐的朋友。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打路机，我是周准。谢谢 LCCC 送我的阳光礼物，也终于送礼物了，我很开心。谢谢莹儿啊，又是小黄帽，对啊，小黄帽啊，对，今天头发还洗，不过今天头发压得比较厉害，所以戴小黄帽啊。嗯，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也是要诚意推荐给各位。这首歌曲我听过很多年，我每次听到的时候都会觉得自己慢慢成长。其实每个人会觉得成长有很多的阶段，你越发的成熟，越发的经历事情多了之后，你越发的变得紧张，变得不容易打开，对吗？也许是你对一个事情的认知到了一定的程度， 不愿意那么清晰的，不愿意那么童真的表达一个想法和看法，又或者说你的心真的有一点点的麻木，那个麻木是因为环境，因为你生活际遇发生了不同的变化。 anyway， 总之我们都要变成更好的人，这条路是要一直走下去的，但是需要我们经历很多，甚至改变很多。郑钧，一个西安的摇滚乐手，唱了这首甜甜蜜蜜的歌。 我只拥有你的月光，我要把它当作骄阳。我只拥有你的地方，那是我的天堂。请告诉我，我该再说什么，你才肯为我多停留片刻？请告诉我，我该再做什么，你才能更快活？ 的创始人，人生玩家大龙宽，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子琪，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赵英俊。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还要我等多久？ 如果深深爱过的人在听这首《溺爱》的时候呢，会有一种甜蜜的感觉啊，有一种懂事长大，但是又不得不接受那种被宠爱又不想他长大的感觉。在爱情的世界当中，不管男生女生，男人女人，男子女子，每一位哦，都享受过甜蜜，那个被一个人真的深深爱着的滋味，让人贪恋的。如果你是一个单身久的人，一定会有这样的感觉，你是多么渴望一双双手去拥抱你，多么希望一个肩膀给你依靠。当然这些事情都是风花雪月，在很多的文字当中可以呈现出来的，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的理想真的是非常的丰满，砰砰砰砰，可是现实有一点骨感。就像 T 台里走的每一位模特，他们很瘦很行，但是你知道，在行走的这些非常漂亮的躯体的内心当中，他们幸福吗？至少我会觉得他们对饮食的这种幸福感低于常人很多倍。我有一些模特的朋友，他们甚至一年只吃一丝巧克力，从来不吃油炸的食品，碳水化合物只有比例的摄入，只能吃鱼肉和鸡肉，而且是很少量的。晚餐 80% 的模特是不会吃的。所以每一个你看到在舞台上光鲜亮丽的身影面孔背后，都是深爱这个职业所付出的每一分每一秒。其实我们回到爱情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也是一样的，如果你真的深爱一个人，你在真正到了极致的时候，你是没有想到获得的，你只是在一味的付出，一味的付出。你甚至会觉得付出的这个过程也是极致甜蜜和幸福的。今天是5月3号，我在明天要预告一下，明天是特别的节目，我准备了很多很多有年代感的歌曲，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恰同学少年。其实在恰同学少年的背后有很多动人和慢慢接受成长的故事。好了，说了这么多关于情歌里的一些感受，我也想听听各位的感受。各位可以在我的听友群里抒发自己的情感关系的感觉，也可以到花椒里来说说你对于情感的感受。接下来这首歌曲我还是极力推荐的哦。这首歌呢，田馥甄唱过，把它唱红之后呢，有一个选秀节目，我觉得赵俊先生唱的也非常的好听，是一种男子的心理独白。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你就不要再想起我。谈何容易，我告诉你，你就不要再想起我，可是那根弦啊不停地翻滚，那个身影，那个画面，反反复复都是他。 我都寂寞多久了还是没有，窃窃嘲笑，我能有多骄傲？不堪一击好不好？一碰到你我就被撂倒，像沉睡冰山后。 只有办法轻易做到，一个人人的微笑就像气球拥不到，又闻到眼泪沸腾的味道。 非常扎实的基本功以及动人的演唱，你就不要想起我。谢谢赵俊精彩的深夜歌声。 我是歌手刘锦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吹， 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十七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十点大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 我是黄国伦，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大家也许最熟悉他的那是就是可惜不是你，也是一个梦惊醒之后完全把这个动机记录下来一气呵成的一首精彩的作品，最后呢给了梁静茹。就是这样一些情感的沟通，我们才听到了很多让我们痛彻心扉又不得不去接受现实当中生活分离的真实情感关系。情感是很危险很微妙的，但是有极度的美丽，让我们精彩过，都上了天的快乐又极其的埋在了深深的土壤里再也看不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曹玄彬，你听过他的这首歌吗？如果听过的话，说说你听过这首歌曲的感觉。有请曹玄彬。这首歌曲叫做还记得吗？还记得我吗？或许你也忘了吧。祝你幸福快乐。 林深处安息着活在你心的人，海这边有一年初夏上城，云之上把留恋托付了风，那是我的念念不忘，你会听到的回声。我了解有些伤口不去碰也疼，我期待你不抗拒其他的可能，我相信只有你令我永恒，才不会向天堂投奔，也不向地狱沉沦。还记得吗？我微笑着说过的话，还记得吗？你流着泪的回答，一言为定，用执着的爱自每次轮回等，任何的别离拆不散这缘分。你说的我都还代表着我们，你做了我来不及完成的梦，你带着我留下旧东西的余温，想哭的时候背对世界转身。 久别重逢吗？你还相信他会回来找你吗？你还相信相信这个词吗？让我告诉你，我一直相信。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 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希望你变成更好的人，不是希望我们一定要变成更好的人，在所有的生命际遇里，把自己所有的小小的毛病一点一点的修掉，让我们的优点闪光。刚刚那首歌很好听哦，我觉得有一句歌词写的不是那么尽如人意，但是整体来说，旋律线以及曹玄斌的演唱都是可以打很高的分数的。我不太清楚你有没有进录音棚录歌的经历。其实很多朋友喜欢在比如说浴室当中、走廊里、楼梯的隔间唱歌，或者地下通道，那个自然的混响是非常让我们有信心的。但是真的，如果把话筒一打开，就像现在，我把电源拉下来，你感受一下啊。好了，你现在可以唱歌了。你现在听到你的声音了吗？老师，我听到了。好，你现在可以唱歌了。其实我们听到的全是自己声音最真实的部分，一丝丝的瑕疵都可以听得很清晰。有些录音师会给你听处理过的声音，有些录音师只是给你干声，但是他录的声音是湿，就听干录湿，不知道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也就是说，每一次舞台上的呈现，在话筒当中的表现，甚至我作为主持人，我说的每一句话都会经过耳机传到你的耳朵里。现在有了视频，我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都可以看得很清楚。我把它认为是一件美好的事情，至少我在你面前是澄澈的，我也希望你们一样。英文里有一个彼此叫做 each other， 我们 each other 互通有无。刚刚听到那首歌还记得吗？有一点悲伤。那么接下来在情歌当中，这一类歌曲就属于那种听上去呢就觉得哇好美好，不管是画面，不管是你想象的空间以及画面里的构图、人物还有色彩，都是让人心驰神往的。我们有请谁呢？我们有请五月天。这是一首 MTV 的作品，如果你想在花椒里看到这首 MTV 的作品，马上打开花椒搜索十点达录机，就可以看到五月天的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没有人知道，你和我背 时刻回忆总是最喧嚣，最喧嚣的狂欢寂寞沙发一角，却不肯睡着。你和我曾有满满的羽毛，跳着你为青春的舞蹈。不知道未来，不知道烦恼，不知那些日子会是那么原来大人已没有童谣，最后的叮咛，最后的拥抱，我们红着眼笑，我们都要把自己照顾好，好到遗憾无法打扰。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变老，好好假装老，已经把你忘掉。 站在十七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十点大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有些晚上我在想，我的节目在这个城市当中有多少人在听在看，可是我又忽然想通了一个道理，不管有多少人，其实只有一个人在听在看，我也是很幸福的，因为有人分享的事情胜过独自拥有。有些朋友说听这些歌的时候想哭，我老觉得你真的在可以迎风流泪的年纪，有泪尽情流。有一首歌叫做哭不出来，等到思念像海淹没我，恩爱已不在。我觉得那些伟大的演唱者或者优秀的词曲创作者，他们可以把一句歌词让我们记很久，从我们懂事懂得什么叫爱，然后爱过分开再去爱的时候，那种无限的轮回，那种感觉让你无法去挣脱的感觉，很给力，对不对？刚刚那个 MTV 拍的真的是好好啊，是不是像歌名一样，想把你写成一首歌哦。想要一只猫，想有一个花店，一间咖啡馆，一间小食铺。那个时候，什么事情都很缓慢，家门不锁，都不会丢失东西。那样的一个年代，我们正在想象当中回味了，在纸画片当中可以看到。我看那首 MTV 的时候，我就忽然想到了接下来这首歌的情绪，很匆匆，那年的感觉我们都经历过，我们不言而喻，我们不舍分手，但是我们最后还是会分开。匆匆那年，你经历过这样的故事吗？不管是学生时代的毕业分手，还是两个人离开了这同一个城市，匆匆总是让人唏嘘的。有些话我深埋在心里那么多年，也只是疏疏细细的输给了匆匆二字。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匆匆那年，我们一时匆忙撂下难以承受的诺言， 时间过得很快，来到了22:54:59。其实我在花椒里一直看到了这位叫做爱体育的疯丫头写的她与情感的一些对话。我觉得真的是夜晚有这样的力度，可以让你聊这么多，在这么多观看的朋友当中，你写下用心的话，我想告诉你8个字：用心生活，用心感受。你的每一个情感的变化都是有原因的。我也非常感谢今天晚上光临花椒的所有朋友，也感谢所有在收音机前那边听这期十点答录机的朋友。 情歌里的故事在我们生活当中真的都似曾相识，就像所有在看后来的我们的朋友对他的评价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对后来的我们有一个自己的感觉，这部电影不是拍给每一个人去看的，不是拍给每一个在城市当中或者在北京打拼过的人看的，但是有那么几个桥段你似曾相识就足够了。也不要忘记明天同一时间来听听我们特别的五四青年节的整个调频的非常精彩的一系列节目，包括22点开始的十点大陆机。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会唱歌的那英，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爱依然，有爱饮水饱。明晚再见，不要忘记收听接下来的活力 Music 夜歌，我是周准，晚安亲爱的。 你不明白，怪我太依赖，你让我的心怎能说走就走得开，我不停地猜猜想你，也许是有一点无奈，看不清未来，可你该了解感情和放纵是我和他的不同，我承认自己笨拙，也承认他的诱惑，可我偏偏就有你怕的真，当初见你一瞬就注定要一生，注定要有你才完整。爱依然如此期待，给你的心回不来，不想改变你的过去，我站在未来，面对的未来。